第十八集， 还有希望，还有希望。 外科二先说，血没来就先把扩容的用上。 右旋糖苷科室有备的没有？先上上来。 科室里是紧张的气氛，门口围观的人护士都请离了现场，待诊的病人交头接耳地讨论着这件事，有留观的病人甚至举着输液架出来看热闹。留观病房那边传来一声吼， 他就是装病，老子晚上就踢了他一脚，他就给我装晕倒，不想做事。他这样子好多回了，就他娘的欠收拾。 赵斌眉头一皱，对二线说， 我的病人，我去沟通。 说完就往留观室冲了过去。 大呼小叫什么？这边已经在抢救了，我现在就给你拿病危通知书过来。你打人打的内出血，血压下降到快休克了，今天不做手术就要死。你马上签字同意手术，同意输血，还有在医院里面不要再大呼小叫，影响医生和其他病人工作休息。周洛，马上把手术同意书、输血同意书这些打出来给他签字。 周洛知道他是过来帮忙打事的，和他交换了个眼神转身就走。 儿女电话多少？手机拿出来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马上过来。 赵斌语气冷冷的， 哎，我是病人，我头疼。 老头在床上翻身抱住脑袋， 你们不管病人的死活了吗？ 赵斌瞥了一眼心电监护， 心电监护给你带着呢，液体挂着，血压控制住了，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今天都能够救。你如果做不了主，马上把儿女电话给我们，我们打电话通知。 抢救室病人血压还没上来，周路在里面和二线继续抢救。 儿女必须先来一个，那个老头子现在高血压脑病，我们不把他的话当作有效的沟通。 外科二线接了赵斌的指挥。 彩超什么时候来？ 刚才催了，他们说马上来。 我待会儿也打电话先联系手术室，把急诊手术的台子准备上，家属最好快啊。周璐，你请示一下主任，家属如果拖太久不来，电话上同意能不能做准？或者他们不同意手术的话，我们为了救命能不能不管家属意见了？ 好，我马上问。 彩超室的人还没来，抢救室里面病人血压刚刚测了一个高压40低压15，心率也减慢了，从一开始的105次每分左右降到了60次每分，这不太好，所有人都沉着脸不敢说话。护士忙着抽血，二线也赶紧去填和血的单子，病人的性命已经很危险了。护士长先来了，衣服也来不及换，头发还是乱的，就先进了抢救室看病人，一边骂了几句老畜生，一边还是去留观病房看了高血压脑病的丈夫。里面赵斌还在跟病人拉锯一般沟通，赵斌性子早就憋不住了，几乎是吼的， 手机拿来，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情了，子女叫什么名字马上说，我现在打电话通知。 护士长听到这里赶紧去扮白脸，好言好语地安抚了丈夫一会儿。 哎，老人家，这也是为您着想是不是？您现在病着不方便照顾他，还是得让儿女过来帮个忙。 好一阵才终于拿到病人家属电话。护士长回来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报告医院总值班，先向医院纠纷办报备这个事儿。一边打着电话，一边还安排人办一个绿色通道的号进入系统，方便医生下医嘱写病历。赵斌刚给家属打完电话，就接到主任打来的电话，只是他去补医嘱病历，又把文书工作全部做好。赵斌等护士站那边把病人录入系统，跑到抢救室看病人情况，帮忙抢救。 血压还是低。 外科二线摇头， 多巴胺再退治吧。 话刚刚说完，监护仪报警了，屏幕上的绿色线条不再规律跳动，只剩下颤抖的等电位直线。 心跳没有了。 外科二线喊着， 哎呀哎呀。 说话间已经一边报数一边开始做胸外心脏按压。赵斌冲过来接上节奏做按压，让二线继续指挥。 肾上腺素打一针，这个样子按有什么用？关键是血赶紧到，输血，血容量上去之后才有复苏的可能，他不知道失血有多少了。 彩超室的床旁彩超推到了，超声科的人也没想到来了就是这样的场景，踌躇现在是不是要做彩超。 坐吧，边按边坐。现在坐，看腹腔里面出血量多不多。腹腔出血没有跑了，关键哪些器官出问题，待会手术才有个数。周璐，打电话给儿子女儿，还有多久？现在立刻说清楚，做不做手术？ 住院总再次给家属打电话，护士长去安抚隔壁血压又飙升起来的丈夫，一团糟之中，始终没有家属的肯定回复。儿女说要听父亲的决定，丈夫那边只说晚上两口子发生纠纷，轻轻碰了他一下，不承认平时打过妻子。现在用被子蒙着头大喊着头痛，说自己是病人，不能做决定。周主任在电话里听完这些汇报，下了决断。 病人马上送手术室准备手术，今天的外科二线负责手术，我负责病房安全。 得了主任的肯定回复，所有人行动起来。申请用血的先去输血科准备了1000毫升的全血，直接送进手术室。赵斌跪在床上做按压，一直跟到了手术室门口才换了人。按完了下来，两只手酸痛，手背都按肿了。回来就赶紧跑急诊办公室，抓紧时间完善文书和医嘱。周主任也终于来了，到办公室来了解情况，看病历文书。 插题这一段仔细写，你们前面后面都看了吧？外伤情况描述详细一点。这个病人想保命可能都困难，保不住我怕病人的家属还会闹。这个做丈夫的就是个畜生，他不讲理的。 我去报警。 赵斌停下打字，声音里压抑着愤怒。周主任一把按住他肩膀，让他不要乱动，半晌叹了口气。 报警什么内容呢？ 病人有外伤。 周琴锦摇摇头。 外伤的病人急诊每天有多少？报警了吗？报警一般是遵循病人自己的意愿，昏迷的遵循病人家属的意愿。目前我们对家属的了解，恐怕不会有人去报警，即使报警，按照目前的社会现状，多半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。 这时候他手机响了起来，是今天的外科二线给他的电话，通知他目前心肺复苏10分钟，仍然没有恢复自主心跳，血压测不出，瞳孔对光反射也消失了。 继续按，拖到家属来。 周主任语气强硬地说。挂了电话，他一声不吭，一个字一个字更加紧张地查对起病历。 病人已经死亡了。 赵斌见他不说话，脾气上来了，也就不管是不是主任了，直接吼道。 医院高度怀疑是外伤导致脾破裂，出血性休克死亡，病人全身都是新旧程度不一样的外伤，这就是长期家暴造成的。那个人他自己都说了，晚上打了人的。这样的情况还不报警？ 家属如果不同意尸检，你除了怀疑可有证据？ 周主任现在眼里也带着悲愤。 病人现在已经死了，我们还只能按照家属来了才能宣布死亡，家属不会同意报警，家属甚至会提供谅解书，我们做什么都已经晚了。赵斌，你在内科可能看到的少一点，我们急诊外科每个月都会有很多个这种的事儿，你心里一清二楚，这个坐在他旁边的男人就是杀人凶手，但你除了帮助病人减轻痛苦之外什么也做不了。 主任。 周璐在门口敲了敲门。 高血压脑病那个要去告诉他吗？